嗯，就冬至这一天呢，今天这一天是白天最短的一个日子啊，有些事儿你得抓紧时间做，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 既然这么短，睡过去得了、 哎。说的话题是，您呢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年底了，都在忙些什么？ 对，小意思说，我的天哪，大帅回来了 ，Come on baby。你要干什么？ 怪不得你忙呢。哎呀 ，Come on, baby！ 哎，出去怎么样啊？ 出去挺好的，出去挺好的。这个咱改天再说啊。然后呢，咱们先说一说，就是 年底 年底的事儿， 忙不忙？ 对，忙不忙？ 保不齐有闲的，你信吗？ 有，肯定有闲的。比如说， 你不忙啊？ 现在这在听我们，就是没听到我们节目的人，肯定都是很闲的人，你知道吗？就大清早周六的早上正在睡懒觉呢，你是不是、 嗯、 那肯定是生活过得挺悠闲啊。但是如果各位正这个已经起床了的啊，正在忙活着的人，那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说一说您正在忙些什么，好不好、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下您会关注到的主要内容啊。 嗯， 百度地图导航系统将会自动发出语音提示，为急救车让行。 另外，今年以来本市加速建设便民网点， 还有今天冬至气温下降，吃饺子您别吃错了。好， 还能吃错了、啊、 哎，这一会儿我给您详细跟您说一说啊。 嗯，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支持下，昨天北京一众公益基金会携手120北京急救中心、北京999急救中心和百度地图共同发布了我为急救车让行、智慧护航为生命让路项目。那今后当社会车辆后方 1.5 公里范围内出现急救车的时候，百度地图导航系统会自动发出语音提示。 哎，这特别好。 对， 有的时候你太靠近了，它没有这量了， 嗯， 对吧？提前量没有，这挺好的啊。再来关注呢，京哈铁路济州站将于2019年1月5号正式开通，11趟火车呢，经济州车站站次已经确定了。济州站将结束没有这高铁停靠的历史，同时啊，这也意味着济州市民众坐火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北京了。 嗯。好，再来说一下，今后啊，外国人在北京坐地铁将会更加方便。北京市日前进一步规范地铁站名这个英文译写和英语语音播报，在英文字母大小写、是否连续拼写等方面调整地铁站的这个译文啊，并且在明年内统一各条地铁线路车辆和站台的英文播报内容。 嗯， 其实我这两天看你还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说很多这个比如说特别有意思的翻译啊，比如说有意思的翻译、 尤其在菜单上 好， 真的比如蒜苗、还有翻译成大蒜的儿子 这个翻译非常写实啊但是就是不太敢吃 苗这个字儿算是翻译出来了但是这个地铁这个站名更改，这个包括播报更改，这我是了解的，因为、找到我让我帮忙介绍可以录英文站名的人 哦 啊，当然只是选拔者，这就是候选者，让我推荐一个候选者 啊， 但是后来选没选上人也没跟我说。 哎呀好、是选上了就得有钱了是吧？ 熊丽录过这个地铁车站的 哦，熊丽， 对， 那不就录出蒜苗味来了 你就这点追求，幸亏没让你录。 哎，我跟你说，你要他真让我录，我跟你说，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啊， 太不一样了。哎，但是其实我挺希望这个地铁站口啊，现在比如说特大，能写上是地铁站，能写上几号线几号线，再加上是哪个 A B C 哪个口就好了。 嗯， 你远远看着是地铁站，你死活得走近了才找着，哦，这是 F1 口 啊， 它能写大点，能亮了最好。 哎。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今年以来，北京市加速建设便民网点，在超市里看书，在便民店里买常用药，在无人店当中买菜等多功能复合，成为了便民网点的新趋势。全市今年共建设提升7项基本便民商业网点1529个，已经超额完成市政府确定的为民办实事任务。市统计局在今年7月开展的抽样调查显示，87%的被访市民对于社区及周边的生活服务或便民设施表示满意。 再来关注，昨天由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10家单位支持的2019北京跨年促销节在王府井商圈拉开帷幕，这也标志着北京商业领域年度最大规模的促销盛宴正式启动。这一届跨年促销节为期2个月啊，时间涵盖元旦、春节等节日消费高峰，以品质新消费、智享新生活为主题，联合了100余家线上平台、1000家线下门店参与，将为消费者带来数万款实惠商品。 再来关注一下，市政府近日发布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未来北京市将会利用8到10年的时间，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村卫生室走向定向培养1000名临床医学本科生和800名临床医学专科生。在国家下达的招生指标额度内呢，每年新增研究生招生指标向医学专业倾斜。 说这研究生，刚才我看那个听众互动，就是说他女儿今天就考研，所以他一直忙着考研呢。 不是，今天是12月22号， 对， 今年好像是考研提前了啊，往年一般都是1月4、5号啊什么的啊，今年是提前了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每天啊在道路上清扫、洒水等作业的环卫车辆，是市民出行当中经常遇到的。之前也有外地环卫作业车冬天洒水时呢，使道路结冰引起交通事故， 哎呀， 引起了市民和舆论的关注。那近日，北京环卫集团发布了52项环卫质量标准，对于道路清洗冲刷提出了明确标准。当室外温度低于5度时，将会停止道路城市道路冲刷清洗，同时呢完成道路机械冲洗作业后，路面不能有积水。该标准于2019年的1月1号起开始正式实施啊。的确是这个天冷了以后，你再洒上水，这不是变成溜冰场了吗？对吧？ 反正我以前在别的地方啊，还遇到过下雨天洒水的。 好， 我还想这车是漏了，说不是没洒完呢。 我还看到过下雨天浇花的。 那你都辛苦了。 哎呀，好。 那日前呢，自然资源部梳理出了11个群众办事的堵点，涉及不动产登记、规划许可等等领域。自然资源部不仅针对各项问题逐项细化明确了解决标准，提出了解决路径，并提出了参考案例，还表示呢要在未来的10余天中解决这些问题。通知当中特别提到了某些证件办理的时候要精简申请材料，比如在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时候，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身份证、营业执照、户口簿的复印件，除户口簿作为身份证明材料的以外呢，不得要求提交户口簿的原件。 哎，大家毕竟已经够忙了啊，就不要再添乱了。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您都在忙些什么。 我不想长大，我 哎呀，长大后就闲不住了啊。其实我跟你说，现在孩子比大人还忙啊。你比如说孔杰说了，我正忙着送儿子去上补习班呢啊。 哎呦，据说小朋友上小学，你看我问了一下，11点才能睡觉， 是吧？ 啊，8点半才上完所有的提高班。 哎呦，还娇娇也说了，周六早上带孩子去学习呢。哎呦， 但是这些都比不了我看到的这位。 好， 这个黄什么什么啊？ 黄 字母啊、嗯！今天5点半就起来了。 哦，干嘛？ 送媳妇儿去监考。 你看看，我们这听众当中有考研的，有监考的哈。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很想要这位黄的电话号码，不可能给你。 认识一下是吗？万晶晶说，今天是北京市英语听说考试，带学生去考试的路上。 哦，今天看来是一个考试的大日子呀。 对， 是不是 各方面都在考 啊？有考研的，有还有这个英语听说考试的。好家伙啊，这个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一律全部通过。 全都通过 啊啊！对，全都通过，全都通过 啊！全部通过。哎呀，这个容易产生歧义啊哈！ 哎，这哎，你念念 summer 这适合你 什么？是吗？ 啊！说早安，各位主播，哟哟 ，Chicken No， 教研部年底忙，写教案压力大，2019新任务服务宝宝我最乐，哟哟 ，Chicken No， 你说有乐就有乐乐乐。 教研部、 哎、教研部应该也是一位老师， 对对对，但是听着像幼儿园，就幼教老师，是不是？ 对对对对， 服务宝宝吗？ 服务宝宝。不过我就看你头像啊，我就说 Summer， 这你应该是个姑娘吧？ Summer 是个姑娘对吧？ 对，左边那个可能是他先生呗。 哦，是你先生、啊、 够汉子的、 嗯、我跟你说你就 出去不许说出来， 汗毛挺重 人那是胡子，你往哪儿、哎、Lonely 也说了啊，正在去考研的路上。哇，咱们这个听众里可不是一位两位， 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那应该就是本科听众朋友对不对？大学生听众哎，他感动了， 都是学子们呗，都是学子们、哎、啊，当然也有这样的， 嗯嗯嗯， 说本滑雪家。 哎呦，这个呢，哎，你要说到滑雪，我们一同事现在去滑雪去了。 谁呀、 啊？你猜一猜，咱们同事谁可能去滑雪？ 高磊， 文艺广播。高磊腰间盘突出，坐式 跑步。高磊以前就滑雪， 对，然后 摔过， 摔过腿断了、嗯、啊，所以他不可能去滑雪了。然后 苗山滑雪去了，有饼。 苗山滑起来，你到最后是吧？万一掉雪坑里找不着他了都啊？ 哎，不会是那个孙看看吧？ 哎，就是。 他应该还挺擅长运动的， 哎， 但是栗子也说了，我和老公6点半就起床了，现在已经去崇礼滑雪的路上了。 对呀、啊， 啊，虽然很困很累，但是雪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哎呀，说不定能在那儿碰到我们的同事啊！祝你们周末愉快。 那还有房的诱惑呢？昨儿我从，国贸地铁站出来，大哥买房吗？这个崇礼的房， 哦，好 优惠。 不错不错啊、哎、 谁给钱呀、啊、 对，这个忙着大家都各有各自忙的事儿啊，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先为您说新闻，咱们一会儿回来再分享。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今天呢是冬至，意味着数九寒天即将开始啊，数九了，马上开始 啊！一股冷空气已经在路上了啊，马上到达，预计明天起将会影响北京，降温强度不亚于12月上旬的那一次，大家能穿多少穿多少。持续不断的冷空气也吹出了蓝天，到下周一空气质量都是优良水平，适合大家开窗通风。 今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天空浮云难挡，气温升高，最高气温在8摄氏。度左右，地面转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对户外活动影响不太大。今天夜间又将有冷空气活动，就刮起3-4级的嗷嗷北风。 来看一下气温方面啊，下周进入数九寒天，预计下周三、周四最高气温都在冰点以下，最低气温可以达到-10度左右，天气会十分寒冷，防寒保暖又是重点啊。这个目前气温起伏比较大。湖面呀、河面呀，这个冰层有厚薄的隐藏风险，提醒大家不要着急上冰上去玩耍，而且野湖野冰就不要去滑了啊。 对对对， 您尽量的去正规冰场啊。 咱来说说吃饺子的事儿吧。 哎，好。 哎，说冬至都要吃饺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饺子食用安全消费提示。 嗯， 哎，提醒消费者，您要发现这个速冻饺子已经解冻变软，有明显的开裂变形啊，黏糊了，粘一块了、啊，颜色发暗发灰，但是那个大冰晶等等这个情况，第一就不要买了。 哎， 同时您还得查看好保质期和贮存条件，确保选购的速冻饺子不超过保质期。 还有，如果这个饺子买回家了以后，储存一定要注意，一般饺子应该在-18度至18度下这个储存啊。未吃完的袋装饺子应该封好口，避免和新鲜的鱼啊、肉啊、生鲜一起存放，以免引起交叉污染。 嗯。另外家庭自制饺子也得注意，皮儿呢适合选用优质面筋度较高的特制精白粉，或者是特制饺子专用粉，馅儿应该选肥瘦适当的肉类和新鲜蔬菜，对儿童和老年人等特殊人群来说应该考虑低盐低脂肪。 嗯 啊，包饺子要做到原料生熟分开操作，尽可能的现包现吃，包多了的生饺子不要存放时间过长，餐后剩下的熟饺子应该在室温下凉透之后再放入冰箱冷藏，哎，再次食用一定得彻底加热。哎，这彻底加热的方法一般不就是比如说拿开水烫一烫，或者是煎饺？ 对对对对对，煎饺。 但是特、嗯、就是我有一次看那个日本的消息，就说、 嗯、 日本人的邻居是个中国人、 嗯、 这家中国人包饺子多了就给日本人吃，日本人发现，天哪，原来饺子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吃的煎饺是人家剩下的饺子吃的方法。他们那儿只有煎饺，没有煮饺子。 煮饺子、啊、没有吗？ 都是炸饺子。 哦、 啊，吃到煮饺子之后发现，哇，原来饺子是这个味儿。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说一说这个一些奇葩的馅儿的饺子吧。京城老字号餐馆按惯例给大家准备了馅料丰富的水饺，尤其是主打手工水饺，这个一些饺子楼啊备了上千斤的馅料、嗯、还推出了叫猪肉八爪鱼口味的饺子。 妈哟， 八爪鱼，哎呦我天哪， 章鱼呗。 啊，你吃过那个吗？ 没吃过八爪鱼馅的，但我昨天也看到一个特别震惊的馅儿，海螺馅儿饺子。 反正啊，现在是经常什么月饼给你弄个各种各样的馅儿，然后元宵也弄个各种各样的馅儿。发明创造的精神啊，我们是值得鼓励。 但我吃过海胆馅儿的，就在青岛吃的， 是吗？ 特好吃 哦， 因为海胆非常软嘛。 嗯， 你跟饺子它刚煮出来都很软，一咬那汁儿就出来，然后在嘴里轻轻一抿就散开了，这个味儿特别香。 哎呦，好家伙， 我饿了。 反正我是对于各种这个奇葩馅儿啊，我一般都不太轻易尝试。 那你爱吃什么馅儿？ 你别说啊，叫猪肉，就韭菜馅儿的 啊，韭菜馅儿的， 不吃素的 啊，就是一定要、那个、 素的还不行， 不吃就是猪肉那个大肥肉，啊、大白肉。啊，那个剁出来的馅儿的饺子，因为它这个这么一包以后啊，一蒸一煮啊，哎呦，那个香味儿就完全的这个弥散开来。哎呀，那我也饿了哈。 怪你对我的伪装，天使在人间是个长好翅膀，人们如全流氓，而你善心善良，这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小小的手掌，厚厚的温暖，你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不敢想的梦想，透过你的眼光，我才看见它原来在前方。 来来来来，看看啊，大家都在忙些什么？哎呀，我刚才看，我看到有一位神人啊，这个大林，他说了，我女儿高考是我送的，结果考上了，大四的时候考研跟我说不用你送了，结果一分之差落榜了哈。去年又考研，我送的，又考上了，嗯， 抢手了你这。 这样，您还有其他代送服务吗？ 你不应该叫大林，应该叫大福。 哎，好。 在这儿我们要祝福去参加考研和参加中考英语听力的啊 的、 嗯、学子们都能够顺利通过， 没错没错， 考出自己的最好成绩 啊 、嗯、 但是也有一位很辛苦，虽然在家他没出门、 哦、 红雁说你们知道我在干嘛吗、 嗯、在干嘛？ 我在洗衣服、 这个、 大早上起来7:30就洗衣服， 哎呦，勤劳的女人啊，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 别人也不许睡、对吧，你洗衣服， 对对对对对 啊，让你们睡。 还有彤彤说了啊，是在哪互动吗？是在这儿吗？没错啊，就在这儿，我们看到您了啊。 今天说说年底忙不忙，都忙些什么呢？ 哎，对啊，说说年底您最近包括今天或者什么，您都在忙些什么啊？欧陆峰还说了啊，哎呀，又见面了，听了16年文艺广播了，第一次是怀老大的时候，现在我又回来了。不过第一次和你们互动，有点激动加感动。16年迷路，您都迷哪儿去了？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走了多远呀？ 可能16年，终于买车了。开玩笑啊，这个16年，那个时候第一次，就是第一次是怀老大的时候，那现在应该说孩子也是已经不小了，10几岁了。 老大不小了， 哎，对，老二还远吗？ 哦，这Summer说我是姑娘，我老公是打击乐老师。 什么？对呀、啊，就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视频嘛。 哦，她老公是打击乐老师，小心打击你。 没有没有没有，她老公的确长得像打击乐老师。嗯， 你等着吧，你马上就成为那乐姬了，我跟你说。哦，还有 King Kong 说啊，早上5点就起床了，送老婆上班，刚回来，我老婆在医院上班，病人突发情况。 您看看，您看看，您看看， 这医务工作者多么投入敬业。 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是医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得随时就是24小时电话。不能关机啊， 对对对， 得随时等着接听电话，有突发情况 不许那个调成静音什么的。 哦，好吧，都辛苦了啊，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最近在忙些什么、啊、 对对，还有好多朋友都问这个，哎，西班牙好玩吗？好玩吗？ 啊，这个改天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啊， 舍得说。嗯， 携程店庆现已火爆开启，88团100，799返100，会员享多倍积分，多重惊喜，详情关注西单大悦城官方微信。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火起来。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孝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满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一个大团圆，全家上网都搞定。移动宽带用户可办理大团圆优惠方案，20G全国流量，200兆极光宽带，500分钟语音通话，最多3人共享，人均低至30元。详询10086。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提示您：非法放贷、暴力讨债等黑恶势力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与您一路同行，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守护您的平安幸福。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呢？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逢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

还有 尚未起身呢。 小小鱼说了啊，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你们在说，没听广播的都是很闲的人。我马上给你们发条微信，我得来证明一下我在上班的途中。而且关键你没发现他的头像，他长得有点像那个谁，就是，前段时间叫那个《我的前半生》里的那个， 哦， 马伊琍是吧？ 有点， 是吧？ 对。哇。希望后半生也这么美啊！ 嗯、 花仙子说：“我准备酸菜馅饺子去了。” 哎呦， 这也好吃哎！ 对呀、啊， 酸菜羊肉 起来讨厌。嗯，恋君一生说了：“今天忙什么？早起给闺女做早饭。孩子今天英语听力考试，希望孩子今天、加油考试。现在听文艺广播，收拾房间，一会儿出门买菜买水果，下午预备晚上的冬至饺子，多做点好吃的。老公周末上班辛苦了，一家人准备开心吃晚餐。” 多好！ 你看、哎、多温暖。 对，一丹说好久不见了，高磊。 嗯， 那个、欢迎你回来。 好、 工作我也是超级忙的，各种加班、工作还要总结，还有周末要做自己的各种节日计划。 是你真的太忙了， 忙乱， 你都忙得分不清谁是谁了，你知道吗？ 哎，这总结你没赶上？ 什么总结？ 前些日子就是大家都在做总结，给写然后念，咱们那十几个人呀，从十点多 哦 参加到晚上五点多。 哦 你写了吗？工作总结。 啊，这个事儿我刚回来。 写工作总结其实挺有难度，有时候你会想不起来干嘛了。 对 啊， 其实所以我建议啊，就是这个，因为各个单位可能年底都会写一些总结啊，都会写一些总结。那您可以听一下我们出发吧，因为听说过去的十几天大家总结的都不错。 对，高磊弄了一个系列话题， 哎，系列话题， 2018年 年终 总 结 之什么什么之什么什么什么 啊！好，家伙啊！ 韩卫东说：“我正买韭菜呢，大帅、 嗯， 中午我就吃韭菜扇贝和猪肉酸菜的饺子，扇贝馅儿。 这”这哦。 哦，这都吃出青岛味儿了！ 哎，这个真的是啊，你能把家庭地址发过来吗？啊、 嗯，你不是挑剔吗？ 我这个人是这样，我不挑剔 啊， 我不挑剔，我就是有好吃的，就是我不挑剔啊。这个韭菜扇贝我还是能接受的范围内的啊。欢迎大家继续 不要钱的不挑剔。 哎，对，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啊、 哎， 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这个说一说。年底了，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新闻，给您带来体育方面的消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中国站昨天在崇礼云顶滑雪场进行了男子和女子的决赛啊！选手们不但要互相较量，还要与不期而至的侧风斗智斗勇。 嗯， 最终两届世锦赛女子冠军蔡雪桐以88.75分夺得冠军，中国唯一晋级的男子选手张逸威险些受到重伤，最终呢以第5名完成了比赛啊。 这确实是他惊险之处，确实也是他这个观看最大的看点之一吧。 嗯、 啊，但还是希望运动员都能够平安取得最好的成绩。 没错， 大家去玩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应该真的是说到这个滑雪啊，这个滑雪其实很容易受伤的。然后我这以前就是 我单位也有多位同事断过腿了。 哎呦，我那个是掰了腿，然后就、 啊、掰了。 掰了腿就是没断，然后掰完了以后到现在我一直怀疑他没有好彻底，因为有的时候拿手摁这个半月板这个地方啊， 哎呀 还老觉得还是有点疼、嗯、 来我替你掰回 来。哎呀，好 好，终于到我动手的时刻了。 来说一说另外一个消息啊，说说这个中超赛程吧。 好啊，昨天呢中国足协公布了2019年赛历， 根据规程，2019赛季当中，这个中超联赛呢，准备在3月2号开幕，11月30号落幕。时间跨度长达270天左右，这将是中超历史上最长的一个赛季了。 哦，这个赛历显示呢，中超怎么说呢？这个一号展开首轮角逐，二号开幕战和揭幕开幕式和揭幕战。然后据了解，升班马深圳佳兆业队有意承办开幕式。考虑到中国男足全年将集中7次，并参加亚洲杯、世预赛、中国杯、东亚锦标赛、热身赛等，足协计划在中超第21、23、26、28轮之后结束之后设5个间歇期，时间分别是3月11号到28号等等的啊。然后所以最后一轮将会在2019年11月30号才能打完。那明年的中超总赛程达到9个月，比往年都长了将近1个月啊，刷新了赛程记录。然后这个要说起来，就是我前两天刚看一新闻啊，就回来的途中看到一新闻，说是这个国足已经出发了啊，去准备亚洲杯了。但是呢，他们出发的时候呢，出现了没有一名球迷送行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啊。那个当然，我觉得底下的评论说的特别的好，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叫低调出发，高调回归吧。 嗯。也没有说必须得有球迷送行才能出发呀。 哎呀，就是这个，人家球迷去不去还是要看你的成绩啊。 是，哎，你要是取得特别好成绩，我相信万人空巷都去接你去。 嗯，对 不对？ 啊， 实力说话。 嗯， 来说说这位，这是有实力的。 对对对，丁俊晖啊。 北京时间12月22号早晨啊，2018世界斯诺克德国大师赛资格赛在英国巴恩斯利落下帷幕。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比两杆破百啊，淘汰对手顺利晋级。晚场出战的特鲁姆普轰出了一杆147，横扫对手晋级正赛。那么中国军团方面的丁俊晖5-2大胜约哈尔，携手肖国栋等人晋级。 哎。这听这歌唱的他都累，这歌名就叫累啊，是不是想 够累的， 还想要上班又嫌累啊，还老想 光占便宜， 还显自己盖的是破被啊。您这个如果下上班都嫌累，你就活该盖破被啊。 哎，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哈，因为这么多朋友出门，西三环莲花池桥南啊。莲花池桥南北双方向车多，新兴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车多，胡家楼桥到农展桥南向北车多，太阳宫桥到安贞桥东向西车多，还有安祥桥南向北也是车多的，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多啊，希望大家呢出行都能注意安全，平安顺利到达，看看 看大家都在忙什么吧，好不好？ 甜甜薄荷糖说，难怪学院路出口这么多车，原来有考试。 哎 哎呀，我这一年也是忙， 一年都忙着为高三的儿子做好后勤工作，吃好喝好学好，我厨艺都大涨了。 哎呦，这个家里有考生的的确是啊，操不完的心啊。再来说一下，那这个像还有人要提醒啊，这个多乐小日子也说了，说你们提醒一下，如果路过学校千万别鸣笛，因为今天啊中考英语正在听力考试呢啊。好，再说跟过去说再见，说了欢迎大帅回来，我每天就三件事忙，画画画画跟画画。哦，您是个画家吗？跟过去说再见， 改行了吧，原来没听说。 对呀 啊 这儿还有问你说，这日本的饺子馅还有大蒜馅的，问你吃不吃？ 就好像这个就算了啊， 纯是大蒜馅啊。 嗯， 啊，他们也挺狠呐。 哎，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 Kelly 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应该都是听了昨天周五的时候的我们出发吧啊，应该是何鹏来上过节目了。哎呀，跟我说了很多的我的在西班牙的趣闻啊。这个没事没事，咱们改天再细聊，因为明天不是何鹏还来嘛，咱们就旅游时间再聊啊。 好几个人问你勺子的事儿。 嗯，就因为我在西班牙，你他们真八卦，真是，我就在西班牙，我就喝酸奶，我要了个勺子嘛，对吧？当时结账的时候啊，那个，因为我买完了以后，我发现，哎，怎么不给勺子呀，对吧？ 哦， 我就拿翻译软件，我用你， 我这勺子真长， 哎，我就跟他要了个勺子嘛。结果那小哥看着我，这个非常满脸微笑的，咔咔咔跑去了，也不结账了，直接跑出去很远，给我拿出了一堆勺子 ，€1。1 euro 欧元一勺啊， 就卖给我，知道吗？ 哦， 这个后面再跟大家聊啊，后面跟大家聊。 那你怎么吃手抓冰激凌？啊，不是酸奶，不是冰激凌。 好家伙，没有，他那个酸奶真不给勺。 那不是，那怎么拿管吗？哦， 也没管， 撕开直接 撕开以后就喝的那种吧。哦，嗯。 那就是宁肯浪费那酸奶呗。 哎，好， 这个善良说啊，是啊，我想起我四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去奥数上课。 哦， 那根本听不懂啊。现在很感谢那时候打了底，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哦，应该是学习，应该是原来学习挺好啊，因为这个打下的学习的底子，现在生活过得不错啊。 怎么这么多内涵？ 好，再来说一说这个吴香说了，为了宝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在家待了6年了，上班了也是为了宝，上班不轻松，慢慢适应吧，现在正一路狂奔，奔向上班的路上。哟，这应该是一个全职妈妈的回归。 对，6年没工作，一下子和社会接轨， 接轨，真的 是很有难度的。 很佩服您啊， 以后你开一档节目得了。 这什么节目？ 当妈不容易。 哎，好，那你让爸怎么想？ 嗨，你我再开一个呀。 哎，好， 爸爸更难点。 哎，好。来来来来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年底了您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对， 其实好多人真的都在说啊，说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然后说也不知道年底了怎么就那么忙，说已经连续几个周，我刚才看到了，哎，刚才找的已经连续7个周还是几个周的这个周六加班了。嗯， 就是这样，就是在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忙起来了。 哎呦，好，对不起，是我让大家闲了。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关注一组资讯。在改变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40年历程当中，有两个村标明史册，一个是安徽的小岗村，开启了农村改革的先河，一个是北京的中关村，吹响了科技改革的号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海淀区人民政府与北京三多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6集电视纪录片《中关村》昨天开始每晚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 再来关注呢，北京新春音乐会已经举办了14届，第15届呢将于2009年1月28号如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唱响。第15届北京新春音乐会将以我爱你中国为主题，突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关注一下，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是北欧英伦三岛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2019年1月5号，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将在音乐总监托马斯·桑德加德的率领下，以具有苏格兰风情的交响乐和中国民族交响乐经典，为北京观众带来新年祝福。2019年1月5号。 另外我们来关注12月20号成龙新专辑《我还是成龙》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现场呢，成龙演唱了两首新歌，他还一度抱怨李宗盛编曲太难。新专辑呢，成龙表示这张专辑耗时4年，趁现在还来得及，我把那些我不敢说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唱在歌里了。 成龙唱歌还是很有特点的。 对对对 对吧，嘿呦嘿嘿嘿呦嘿呦嘿，万那山高水也深， 对对对， 嘿呦， 壮志在我胸，对吧？确实， 是这首吧？ 正是这首。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清楚，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不能阻挡我奔前程，嘿呦嘿嘿嘿呦嘿，茫茫未知的旅程，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 突然觉得这首歌还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对对， 大家不管多忙多累啊，壮志在我胸啊，这个努力前进吧。说一说这个，继续来说一组没有说完的这个资讯啊。还有很多的精彩的这个演出，比如说演艺大世界2019上海国际音乐剧节日前发布了参演原创华语音乐剧剧目，除了《聊斋》《寻找声音的耳朵》之外，李宗盛作品音乐剧也将与观众见面。也许今世坎 坷路。另外我看到有一个电影《唐顿庄园》大电影近日曝光先导海报。《唐顿庄园》电影版呢，是由剧集制作人兼编剧费罗布和导演派西维尔合力打造，剧中主演全数回归唐家屯啊，保证电影版的原汁原味。影片呢定档2019年9月，先后在英国、北美等地上映。 阻挡我奔前程，嘿呦嘿嘿嘿呦嘿， 来来来看看看看大家都在忙什么吧。 西瓜说昨天凌晨3点睡的 哦， 现在已经送媳妇儿去参加年会的地方了。到地方这瞬间困意袭来，我准备找个停车场睡一会儿。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啊， 这是多深的爱呀。 对呀，这个肯定要送媳妇儿，而且去年会的地方，因为一般做年会的地方都是那种比较，比如说场子比较大，地点比较偏啊，大家可能在那一起嗨一下的一个。 你睡一觉一醒来一看，哎，媳妇儿抱一大电视回来。 好，单位不错啊，单位不错。来看啊， 还有这个 还能办年会的就不错。 哎呀，你这个草吐的不错啊。 我有吗？孙二爷，孙二爷 啊， 我是做建材行业的。 嗯， 年底了，我们忙什么呀？ 嗯， 到处得结这个账啊。 哎呦，这倒是， 是吧？嗯、合作的比较久的客户，年底大家都是你现金，到时候大家都紧张啊。 嗯， 所以要账真的是头等大事。但是每年也有收不回来的，有的客户比较讲究啊，就算今年没结，来年还能给结。但有的人居然消失，这可不成。 哦， 我就想说，诚信真的是特别重要的品质，几千块钱就把自己名声卖了，实在不值得。 啊，几千块钱也消失啊！ 哎呀，你说这人， 好家伙，他也就这么大了啊！因为一个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度量有多大，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有多大，他的成就就有多大啊！ 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 还有，来看看跟过去说再见啊！人家发过来了，咱们说画画，你看人家画的。看见了吗？ 工笔啊！ 对呀，这是现在人家说了，主攻工笔画， 哦，这是一只翠鸟， 哇，真厉害啊！我们的听众当中啊，真的是藏龙卧虎，什么人才都有。 画一大帅，工笔画一大帅， 别了，工笔太写实。 这画的真是不错， 真不错，真不错， 很灵动啊！ 哎呦，好， 羽毛都绒乎乎的。 对，改天真的啊，改天给我画一幅，你稍微艺术夸张一点，或者叫艺术美化一点啊。 哎呦 ，XSW 这个也比较，辛苦了。要说我忙什么，最近应该是在忙社区党委换届。 哦， 那今天上午就是社区党委换届投票大会，心情非常高兴，因为我这个也做了10年的工作了。 哦， 应该是已经到了卸任的时候。为什么高兴呢？是因为后来人哎，能希望他们做得更好。 哎呦，好，您辛苦了。 哎，你看人抱着这个心态来迎接，也不错， 不错，不错，不错， 品格非常高 啊、嗯。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早上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是说一说年底了，您跟我们说一说您最近这段时间都在忙些什么吧。 身上的灰尘，我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情种，莫以成败论英雄。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乘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招商雍和府160万尊享大型成熟配套，奢侈生态人居，百年招商央企巨献，8512-8888。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180号。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醛，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十大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

就凭你天天听我们这节目，我跟你说，你就脑回路绝对奇葩，是不是？考试都不在话下，你答出来的答案，老师一定都会觉得无法理解。 我就当他没说吧，比喻电话，还是这没问题啊， 没问题，没问题。 海飞说7点起床。去小区里运动了半个小时。 哎呦， 现在刚做早饭，我认真听你们广播。哎呦，我们好忙啊！ 你看啊， 忙死啦！ 哎呀，你看这是生活非常惬意的一位。去看看朱小叶吧，他说我在忙着看书、学新东西、汲取养分、规划职业，来年重新出发。 你这够有学问，全是繁体字啊！ 哦， 没白学， 还真是啊。拼音很容易打出来、啊、 不过说到跑步，早上起来我也认识一姑娘，早上起来也跑步去了、我说你多穿点别着凉，她说是我问题就是穿太多，现在已经跑不动了，太沉了。 哎呦，大清早这好家伙，节目都没上就跟姑娘聊起来了、 那朋友圈嘛都是朋友 哦， 叫朋友太多 朋友是啊、你今天比如说早上有跟哪个男同志发过微信吗？ 高磊刚才还撤回了。 他这么早能看你微信就不错啊。没出过海的老船长说了，哎，对，高磊为什么这么早起来？ 我没有，我给高磊发，后来发现你出现了，我就给他撤回了。 哦， 没跟个男同胞， 吓我一跳啊。那个没出过海的老船长说了啊，王毅大帅你们好，潜水很久了，不过每天都听你们节目上班，已经3周没休息了，我在想要不要换个工作。哎呀，这个不休息真的很累，只有每天早上听听你们节目心情会好一点，谢谢你们陪伴我们这些每天忙碌的人。 哎呦，保重身体。 哎呀，保重身体，这是第一。第二，我想跟你说，你听了我们今天节目你会发现哪个工作都不轻松、 你不是一个人， 还有连续7个周没歇的了。 这不为人民服务说忙着上班1个月没休息了，领导说还得1个月不休息。 你看看 领导说的也是，当然为人民服务 不是，是这样， 身体也要紧。 是这样，这老板也是啊，你真够狠的，你让他们一点盼头都没有，对不对？你这正干了1个月呢，你还跟他说啊，接下来1个月还是没完啊。好， 哦，你的意思是没掌握好节奏。 对呀、 那什么时候说呢？ 你就下个月快结束的时候说呀，对吧？ 你这个老板有点阴险。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都年底了，各位都在忙些什么呢？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找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一场由海淀区委宣传部主办的创意3山5园数字文化体验展在五棵松华西 Live 篮球公园开展。那这一次展览呢，基于3年多的数字复原研究，凝聚了30多位海内外学者的心血呀。 这个啊，我要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下，因为昨天开幕式我去参加了。它完全是互动沉浸式体验展，里边有 MR、AR、VR 3种技术。 MR 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进到一个空间当中，除了脑袋顶以外，你脚下，你4周360度的环状大高屏幕，全是这种立体的。你脚每往前走一步，它互动立体3维效果给你出现。圆明园就是那个海晏堂，现在看那废墟那块，那10构件1个1个构件，然后你360度这环形的这个数字屏幕呢，还原当年圆明园的盛况。这是花了这个建筑学家以及数码这个数字科学的这些学家，专业人士。3年的时间 哦， 3年的时间要从世界各地的各种典籍、书信、文札当中找到关于圆明园的线索，而这些工作，然后都是不连着的这些线索，然后再通过数字 还原当时这个海晏堂到底是一个什么盛况，我在那儿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哦，因为所有的石构卷腾飞而起，包括这十二兽首， 嗯嗯嗯， 然后最终还原当年的景象，整个这个建筑是彩色的，不是现在看见是灰白的。哦，然后十二兽首轮流喷水，一个时辰一个兽首喷水。 哦， 等到中午的时候是一齐喷水。他当时皇帝走到这儿就知道是几点了。 哦， 整个景象，有人就问了，既然是数字的，为什么不能在电脑上看，非要搞一个现场的展示？ 嗯， 那就是在游泳池游泳和在大海里游泳的区别。 哦， 你走到这空间，完全你就被这个东西包围了，特别感人和震撼。 是吗？ 而这是圆明园数字这种复制呈现的1%的工作都不到。 哦， 就其实有很多已经呈现了，还没来及展示，还有更多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当然这里边还有这个 VR， 那就是戴上之后具体去体验，比如农耕架色呀。 嗯嗯， 啊 AR 的技术呢，就是哎，它有投影是个鱼，你摇一摇前面那个铃，它这个鱼就能过来，这就是过去在颐和园的一些景象。 嗯， 包括颐和园有个数字多宝格。 哦， 它把那个颐和园的文物通过数字这个呈现方式，你拿手机一扫，这个就立体出来了。 嗯， 你甚至可以看到它的花纹，它的色彩釉质， 嗯， 特别具体的展览。 哦， 非常精彩。 那这个展览一直到什么时候啊？ 到1月6号。 到1月6号。 对， 就是 还不要钱，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周末呢，它平时是10点到晚上6点。 嗯， 周末还延长到7点。 哎呦，这挺好。 拿身份证换啊，拿身份证换票，太棒了。 在哪儿？在五棵松。 五棵松那华西 Life 那篮球公园。 哦， 但是人家也说了，因为要考虑到大家的这种体验的感受嘛。 嗯嗯， 所以呢，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会有限流，所以建议您早点去。 肯定是的。啊，那个咱们就到时候别进去以后看不见圆明园的远景，就看的全是人啊，那就没什么。 对对，人家也是特别担心这种情况发生。 嗯， 包括一些这个史籍点扎，他们都做成了这种可以伸手去触摸的东西吧，包括复制品。 哦， 还有小朋友的体验区，还有文创展示区。 嗯，哦，真好，真不错啊。 嗯， 我相信今天节目一说啊，这个好下午就满了，估计。啊， 我觉得反正圆明园咱们都是听说或者看照片看画。 嗯， 但是这一次数字给你呈现当时的这个真实的情景， 嗯， 不愧是万园之园，特别珍贵。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展览啊，京津冀地区园林样式雷图档展近日在园博馆2号临展厅开幕，将会持续到2019年3月3号。那这次展览由中国园林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共同策划举办，筹备了1年多的时间，首次全面梳理了京津冀地区由样式雷家族啊，也就是清代内务府营造司样式房主持皇家建筑设计工作的雷姓家族啊，叫样式雷。 嗯， 那由样式雷家族主持或参与的园林建筑类型将展出35件作品，包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样式雷图档29件册，金石拓片2件，舆图1件，复制品啊，其中复制品8件，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馆藏的清东陵、清西陵等4件展品， 很珍贵了。 嗯， 啊，哎，说个海外游的事儿啊。是，泰国落地签免费政策可能延长3个月。 哦， 他们这儿老是一点也不痛快哈。 哎，这个也是为了弥补之前是吧 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吧， 一些各种各样的错误。啊， 对，目前预计12月中国游客将从8到10月的负增长30%-40%提升到-10%。 嗯， 啊，这就不错了。 估计2019年的第一季度中国游客数量大约为250万人次，如果落地签免费政策延长3个月，游客数量可以达到300万人次。我觉得这就特别有意思啊。 嗯， 你什么为什么给你的落地签政策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国家、什么样子的人可以符合落地签？难道是你得罪了以后，哎，你赶紧来吧，来吧，我给你落地签。 哎，他就是啊，他 然后 他落地签现在还免费，就你不用花钱。 嗯嗯嗯， 大家听好，不是免签啊， 嗯， 只是不收这个钱，还签还是要签的。 对， 啊， 然后就等于说啊， 这个， 人都来了以后啊，我再继续收费啊。 但你看您这个日本这个就有点创意。 嗯， 你等飞机的时候会不会无聊啊？ 哎 哎，旅客等机时间太长了怎么办呢？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19号新开商区叫羽田屋，提供拳击健身房、模拟高尔夫球练习场等等休闲娱乐服务设施。 嗯， 就是希望别玩着玩着误机了、啊、 很有可能。还有吸氧胶囊屋。 哎，好哇，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说一说看看大家都在忙活些什么。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Let's go, hey!刚才说别忙忙就耽误飞机，我仔细看了一下、嗯、有一个最能耽误的就是女鞋专卖店、嗯、女士们沉浸在鞋的海洋里，哎，就不上飞机了。 好，再来看看啊，这个小城故事说了，每天起来给老妈做早餐，吃完伺候伺候他吃完，把药吃了，然后呢，每周给儿子收拾一次屋子，每周给他买一堆吃的，以备不回来吃饭之需。十天跟老公约会一次，出去轻松一下，晚餐前必须回来，空余时间听听音乐，看看书，跟同学聊聊天，这就是我常年的生活，忙并快乐着。哦， 本身也没闲着。 您这小生活过的好家伙， 有滋有味儿。 你也让我这么忙吧。 哦，郭柏东说今天公司组织去密云培训，哦，两天时间啊、哦，学习阳明心学，啊，饺子是吃不上了。哎呀，那儿可以有饺子呀。哦，这个王阳明心学可了不得，嗯， 这一看也是公司组织的这个年末的活动、嗯、啊。你看，有忙工作的啊，还有忙着做活动的啊。十八子说了，今年呢过年又不能回家了。八年了，工作在陶然亭冰雪嘉年华，每当看到游客游玩之后满意而归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有满足感的。 你瞧瞧，哎呀， 原来是陶然亭冰雪嘉年华的工作人员啊。 大帅马上就要免费去你那儿了。 不，我怎么能免费？我能多带个人免费吗？ 小崔说了，我正在艾灸养生、哎、听着广播。哎呀，这个也挺好的呀，忙着养生确实这个时候灸一灸好哦、 嗯、还有杨洋问，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嗯， 杨洋不该在别的频道上班吗？ 叛变了啊。 叛变了。 来看一下。 好。 福禄特说了啊，听着广播写作业，我都感觉我造句我都不难了。是，你听我们节目造出来的句儿，那肯定 老师能懂吗？ 对。 钟爱说了，因为今天又要加班，所以早上6:30起来就帮爸妈一起包饺子了。哎呀，今年年底为什么这么忙呢？哦，这不就是吗？七周周六都加班、嗯、哎呦，现在正在上班路上。 所以大家今天啊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都在忙些什么，也可以吐槽一下这个最近忙碌的心情或者是忙碌的事情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说一些全球的奇闻异事吧、嗯、好不好？ 看外国的朋友们也挺忙。 英国有个艺术家很忙，忙什么呢？拿毛线织美食。 拿毛线织美食？ 对。哎，你 都织什么呀？ 你要不然念念，我给大家看看有没有这图，是不是大伙也能看看。 好好好、 啊、 说英国女艺术家凯特·詹金斯用毛线织出了一道道美食，有烤火鸡大餐、海鲜组合花环、龙虾、螃蟹意面、海鲜拼盘，逼真造型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啊，别看是毛线编织的作品，这些美食从构图到细节，从配菜到颜色，无不展示出食物的魅力。以烤火鸡大餐为例，除了主角烤火鸡翅、胡萝卜、豹子甘蓝、豌豆，还有培根、果香肠、蘑菇、酱果等配菜也是一应俱全。螃蟹意面这道菜除了主菜和配菜，连餐刀餐叉都是用毛线织成的。这个合着这帮老外啊，这个还是一位英国女艺术家，这英国人这个真菜做的不怎么样啊，得开始想办法用毛线来编美食了啊。 我没有找到这个艺术家的，我找到别人的了。我看看，给大家做到微信。 这是用煤，这是用毛线做的呀？ 啊， 好， 线织的，你看看。 啊，好家伙，大家可以用。可以回复一下毛线啊，到时候一会儿回复。 等会儿， 现在还没出来呢，先别回复啊，我一会儿说开始，你们再回复，看看这个用毛线做的食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哎，你说人家下心思真的了不得哈。 嗯，你赶紧弄吧啊，要不然大家就看不着了啊。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方面的消息啊，说是日本警方20号发布了一项草案，要求加重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处罚力度，包括增加刑期和罚款，以减少驾驶时用手机引发的交通事故的行为。日本交通法律包含对开车时不专心的处罚规定，越来越多的民众呼吁加大对于这一现象的处罚力度。缘由是一名男童2016年因为卡车司机开车的时候玩手机游戏而遭遇车祸身亡。那现行的法律规定，开车时啊，就当地的法律规定啊，开车时用手机可罚款至多50000元，也就是3056块钱人民币。那20号发布的草案寻求把罚款上限提高到100000，也就是6000元人民币，或者判处最长6个月监禁。其实说到这儿呢，就说这段时间在西班牙也非常有意思啊，他们西班牙的对于这个，这个在公路上的一些也有一些自己的要求，比如说他说你开车2个小时，开车2个小时是必须强制要求你休息半个小时。 啊，不能一直开， 你强制要求，而且如果一旦发现你，比如说你没有休息，是要罚款6000元的，6000欧元。对，所以 这才有力度。 对，所以他们的那些司机都严格遵守啊，就是他们到了点儿就一定要找个服务区停下来休息一下。这个 俩小时就得休息半小时 啊，2个小时休息半个小时。 好，我已经做好了 啊，大家可以回复毛线啊，这个看一看这个到底都有哪些毛线制品啊。好，接下来时间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吧。雪峰说了啊，今天英语听力口语考试，这应该是为中考的学生吧， 或者是老师？ 不会，这么刷屏的一定是为学生，我觉得。再来看王军说了，我是国家单位的一名戏曲演员。哎呦，你好，你好，哎，改天有时间来我们演艺群会做客啊。说我们这个职业也是赶上假期，我们越忙，我们在各种节日给观众朋友们在剧场线上演出，丰富大家的文娱活动。去年过年就没休息，初一到初六春节系列演出献给首都戏迷们。这不，今年又不能回家过年了，初一晚上就要飞葡萄牙了。今年是把我们国粹艺术送给海外友人， 你看看， 哎呦，这棒棒的，棒棒的啊！ 对， 哎，其实我就特佩服那些戏曲那个演员， 你手 那就我这不知道为什么一说起来这个啊， 兰花指 不自觉的 啊。 你比如说这个这两天去那个西班牙，在国外转机的时候，就有那个他们的唱诗队啊，在机场 表演， 就在那唱歌。我当时我就在想，哎呦，我要是会两句京剧的话，你说我要站他们中间，我给他来一段，我真能干出来。如果我会的话，我当时想了半天。我还是想别糟蹋中国的国粹了， 万幸不会。不过这个我知道每年到年底年初的时候就有这个名家名段在人民大会堂就演出，今年好像30号还有呢。 哎，好， 大家也可以去看了。涛说我去考场了，1个小时，这个 1个小时摆脱 被子 的 束 缚真不容易。这合着要去考试你都能在被窝里 挣扎这么长时间 啊。好，雪峰说了，今天是教师陪孩子考试，哎，刚才是孩子发的，你看我们看出来了啊。跟雪峰说，我们已经听到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好，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再送首歌。 对，再一次感谢大家的这个互动交流。我想想给大家送一首什么歌呢， 带有一点点比如说激励的，最后这点咱再冲刺冲刺。或者温暖的，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吧，好吧。 不得闲的。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 娱乐 72遍。